恨极深爱，爱极又深恨，爱错不得最天地来。 要你相信我的真爱就能战胜 7号，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，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。

爱听，知心人儿呀出了门，他一句呀没音讯，我的有情人心，为什么呀断了心，我等待呀到如今，夜幽深月幽明，只能怀抱几许情，叹一句呀唱一声，唱出我的心头恨，我有一段情

相思河畔别留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。 情路天马，情来来来来来来，情来。

要平静。 I'm 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. 你的心情我早知，唯探测成功，说不知不觉是凄凄，让我的真情去慰你的痴。但愿你不嫌弃你身边的汗渍，柔情蜜语尽话我知，却也平知。 You'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. I'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.